的颜色，我看见许多许多的笑脸，这世界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。

到汽车，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，想到达明天，现在就要汽车，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，想到达明天，现在就要汽车，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，天开始明亮的过程。

certainly end up time shooting my sweet little thing. She's my pride and joy. She's my sweet little baby. I'm my little lover boy. 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。